播。 It's 2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英语 PK 台，一起学起来。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 FM92.3 正在播出的轻松学英语英语 PK 台，我是主持人晶晶，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跟老友记学美语的课程，欢迎我们的嘉宾韩女老师。 Hello 晶晶， Hello students， Hello everybody， 大家好， 欢迎同学们来到韩女老师的周四课堂。今天呢，我们又要为您介绍比较精彩的剧情情景了，还有些语言学习文化点，还有打磨发音的技巧。 对， 准备好了吗？55分钟我们一起来学习满满的干货。今天的这集情景呢，来说一说哈，是什么呢？是 Ross 和他的好兄弟们一起在讨论。 对， 因为这还是第一季的第19集。 对， 第一季当中大家还是好朋友， 还是好朋友，然后还是有这个 Ross 跟 Rachel 的这个 love interest。 有 love interest. Yeah, they have a love interest. 哦，那看来今天的关键词应该是 love interest. 应该就是，对。 Interest 是什么？是兴趣吧？ 是兴趣，然后这两个词搭配起来就变成一个新的词，就是我们可以说比如那个 Ross 的目标就是 Rachel, 对吧？ Rachel is Ross's love interest. 一般在电影和电视剧里面呢，经常会这么说，就是这个人，对，他的角色是这样的， 是爱的兴趣。 对，是被爱的那个兴趣的，对。 这样吧，我们把这个短语来交给我们直播间的同学们，你们来用找一个最合适的中文词， 对， 来对应这个 love interest 到底是什么。有比如说学财经的同学觉得 interest不是那个利益嘛？ 对， 利润嘛， 利润， 利益嘛。啊，当然，他生活中也是表示感兴趣的意思。 对， 是不是？你们来说一说，反正一会儿啊，咱们看屏幕，看大家开动智慧，怎么来翻译这个 love interest？ 对，我给大家扔了一句话 ，Rachel is Ross's love interest， 看你们要如何翻译这段话。 好，这位 R 呢，女士呢，是 R 男士的 love interest。 Rachel is Ross's love interest. 说今儿这主题吧，就是这样一个情景哈。我们那个在书里的第28页啊，我们是按照教材来讲的。他们就在一块讨论啊，于是Ross 说想约一下 Rachel。 对，他想要终于约 Rachel， 约会了 ，right？ 但是呢 ，Joey 跟 Chandler 就不敢相信说，说啊，你怎么能做这种事儿？ 就是又来了，够了吧？已经19集了，这个就够了。结果没想到呢，满满的10季。演这一套他们第一季的结尾已经受不了了。 你觉得你这个总结如果让 Friends 的编剧听到了，他们会怎么想？ 他们可能会同意，他们也想，其实我们当时没打算把它搞成这样，真的 主要是大家爱看 对，结果就是没想到，就是大家一直不停的看，我们得一直不停的写，我们当时就准备了1年的故事没了结果老板就说，那你得写个10季，那就这样吧。 那您这一句话总结的还挺经典的，就成他俩的故事了哈，这整个世纪。 Yeah, back and forth for 10 years. 也是不得了啊。这集当中呢，他们三个人在吃披萨的时候一起讨论这件事情啊。Ross 呢，这个时候觉得自己还挺自信的。 Yeah. 他说：“你看，我分析吧，他种种迹象指的都是我。” 对对，他就是要一个我这样的人，他都说了。 哎，你说这男生的判断有时候准不准？ 有时候就是，其实我觉得一般的男人都是比较偏保守，就是比较不知道别人感兴趣的时候。 对。 Ross 这样是反的，可是是为了喜剧感。 Yeah. 大多数男生是比较保守， 比较stupid. I'd say, yeah. 哎，其实我觉得呀，也不一定，不一定。其实男生保守一点好。就是太自信，有时候 也对 ，That's also stupid. So either way, we're stupid. We're not very smart. 就是在您看来，就两种都证明男生不是特别聪明。 Yeah, we're not very smart. 不一定哈，这些都是这个，这些都是剧情当中的喜剧效果哈。 对。 今天在答疑方面呢，我们来看一下。首先，这可能答疑方面都是何军同学提的。 OK。 一些发音单词方面容易读错的词，容易读错的词。 我们这位何军同学就是特别特别好，就每一次就会想出很多的发音点， 说明他学习认真。 Yeah。 同学、您来看看这些几个词、您生活中读对了吗、第一电话、 所以这个字 phone 中的这个 o 的这个发音与 war 战争这个单词的发音， 这个倒 c 的这个发音是不是一样的、有没有区别、 是不是跟汉语当中的 o o 相似啊、 OK、所以、严格来说呢啊，这个很难说，就是有很多需要说的点。首先，国际音标这个系统不完美 ，OK， 啊，差很多。然后再说呢，国际音标的这个系统呢，其实不是设计出来给你们学英语用的 ，OK， 是给语言学家们自己用的，是他们自己的工具。然后顺便呢，被词典拉过去用在他们的词典内，所以不同的词典有不同的标记的方式 ，OK。然后，有时候呢。在书里面写出来这些发音呢，就跟我们就是因为语言是活着的，就是我们说的时候它发音会变、然后就书总是跟不上 OK， 所以、这个问题问得很好。首先、我们光看这个 O 的这个音标呢、其实在英文不会见到它单个的 OK， 只会见到一个双元音，是带一个开头有一个 O， 结尾有一个 U OK，而不会 ever never 见到 o 自己单发 OK、那这个 o 的音其实跟中文的这个 o 有一点相似，可是它的嘴唇会稍微更放松一点 OK， 所以中文我们说哦哦哦，这个嘴型啊，你的嘴唇离的这个那么紧的这个距离呢，其实会比英文的这个 o、稍微紧一点 OK、是有区别的，所以最好不要用这个中式的发音方式看看它 OK。 然后这个 O 的音呢跟后面这个倒 C 的这个 O、也是有区别的 OK， 所以你听一下对比一下区别 OK。 O O O O OK， 它还 是有区别的 OK、这个倒 C 的发音呢在 War 的这个发音中呢，它的发音跟它在别的字上出现的也不一样OK， 你要把它想成是一个搭配 OK， 这个倒 C 搭配到前面的 W 的时候呢，它的发音就是一个窝的音，跟这个时候就可以用中文，就是比如你说猪窝的这个窝 OK， 这个发音就很相似了，结尾加个儿化音窝儿，然后你就说了一个十分地道的美语、战争的这个字的发音 war， 然后注意你的嘴唇会慢慢的分开导致一个滑动 war， 那这里面中间没有出现任何 o 的音 OK， 会稍微过一个 o 的音 war o， 这里有一个 o 的音，然后再继续分开嘴唇 war OK， 所以它也可以说里面有这个 o 的音，可是也不纯粹是一个 o 的音。 嗯，感觉要跟他前面后面看搭着是谁 都会有影响， 有影响， 对，都会有影响。 不是说一个音它发成什么样的音、它发的放一集体里它也是那样 yeah， 可能多多少少会跟着前面的有些变化，跟着后面的有些变化 yeah， 跟着这个环境它有点变化， 对，然后跟着时代也会有变化， 哎呦， 对，然后有时候词典追不上时代的变化，因为就是变化太快了，嗯，一个词典里面几十万个字每一个都需要跟进 ，It's hard， OK、 所以说单词的读音是活的、我们学习单词、读单词的时候也要活的，你不能现在还拿着几十年前词典的读音来读， 对， 可能就跟不上节奏了。 I know， yeah， 可是没有词典也不行啊，所以我们就只能在最后就问老师 ，That's what I'm here for 。 问老师也行， yeah， 拿不准的问老师，但不是说所有的词都变得稀奇古怪的， 对，有的就很准。有的呢就已经预测到以后的变化了，然后有的呢就落后了一点，都有、 所以这两个音的发音还是有区别， 嗯， 好 yeah， 有区别。 I always imagine that at a dictionary company 他们会有26个部门，然后这26个部门每一个部门都负责哪一个首字母，所以这个部门就是 A 部门，所有 A 字都是他们负责的，然后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一个团队的语言学家们在那边跟进这些、发音的变化什么这类的，然后我一直就是这么想的，可是你想这样呢除了这个方式还有什么别的方式，应该没有吧， 然后这个方式呢，你26个不同的部门，他们要如何一起达成一致呢？这肯定是很难的。 I have no idea what happens at these companies, but it must be a mess. It must be crazy. 哎呀，所以说这种问题啊、 yeah. 也不一定能解决。 对，可是就只能尽量。That's all we can do. 咱们尽量。 Yeah, we do our best. 第二个也单词，就是那个画、画画那个画。 Draw, 对。 这个词呢，剑桥字典当中标识的音标是 draw。美音是 draw。 draw。 啊、一个是 all,、一个是 a、 对。 是不是现在的美音当中 a、跟 all 的读音区别不大了，可以互换呢？ OK, 首先我们要看地区，美国有不同的地区，他们会有不同的发音习惯，针对不同的字，这也算是一个口音吧。可是也就是习惯，就是某一些字上呢，有的人就习惯发成一个 o, 一个倒 c, 有的人习惯发成一个 a, 就是一个就是阿姨的 a, 然后这都会见到。现在呢，很多的语言学家们就是最近在说，在美式发音中倒 c 的这个发音呢 ，r 在慢慢的消失，然后再被 r 的音代替。OK， 确实也有这个变化，可是还没有完成，还在走流程。我现在能说个有个大概6-7分的很多的这些英文的这些说英文的人呢，都会把 r 的音用 r 代替。OK， 可是还没完成。所以剑桥那这边你说的他说的这个美音的发音已经变成一个 不见得，因为我自己说的时候我不会说 draw, OK, 然后我个人觉得有一些字呢，比如这个字 draw, 这个 呢就有一点夸张了，然后我觉得大部分美国人就不会把这一个字发为 而会发 draw, 怎么样还是用一个倒 c 的发音，别的字上呢就不见得，可能就已经变成 了。OK, 所以这个时候就看字，然后也看地区，也看人，可是这个词典肯定就是这么变了，因为他们已经预测到这个变化。对，可是我个人觉得这不是一个好的发音。 好。第三个问题，单词控制。 Control。 O 和 O 在一起发音的时候有没有要点？ 要点是什么意思？ 要注意的地方。 要动嘴唇，然后也要顶舌尖。O, control。哦、对吧，有一个呜，有一个呜。 那像其他类似的那种 hold、 sold, 对， 这样吧， 都需要，对，不能我们看到这边说直接有一个 l 的音 control, 不是 control, 而是 control, 这个 o 双元音滑动嘴唇的动作还是需要的，多多少少都需要。 好，第四个词文化的 cultural, 是个三音节还是两音节、 三个音节。 你想 cultural, 对 cultural, 有一个 cultural, 对， 三个，一二三， 对， 好。 然后这个、 就这一个读法吧。 对，cultural, 说快的时候学生可能会感觉后面两个音节融成一块了，可是不能那么发，也不能让那个当你的出发点 ,OK, 还是要分成两个音节把它说出来。一般老外也会这么理解的，说的多快还是两个音节。 好的。最后请老师讲一下这个单词的发音要点是什么 ?Quotes。 哎，就是引用引言。 这里呢，你开头的时候报一个科一定要先嘟嘴。如果你先报一个科的音然后再动嘴唇就已经迟钝了 ,OK, 你对比一下这两个发音 ,OK, 一个是一报就有嘟嘴的形状，一个是报完后再开始动嘴唇 ,OK? Quotes, quotes, quotes, quotes, OK? 所以就第一个的这个呢，你可以听到抱紧一个呜呜的音，只是嗓子没有震动而已。对吧？呜的这个呜的音，可是没有嗓子震动。OK? 然后你嘴唇开始分开的时候呢，嗓子才震。这个时候呢，就会导致一个 wow,Quo, 有没有听到？所以这个的要点一就是抱进一个嘟嘴的呜，然后二呢，这个可能是更难的，就是要控制在这个字的发音中什么时候嗓子跟着震动。Quo, quo, quotes, OK? 所以不是 quotes, 这个时候你嗓子震的就太快了。Quotes, 这样要 quo, 这个到嘴唇要开始分开的时候才能震。 也是有一个滑动。 对、 啊、滑动最重要。 嗯， 我们把今天他提的五个词跟着老师一起来念几遍。 OK， 每个词念三遍。 好， 大家跟着一起。现在 phone phone phone draw draw draw control control control cultural cultural cultural 然后最后就是 quotes quotes quotes。 好，今天的问题圆满解答完毕。 嗯， 接下来进入到剧情学习。 嗯， 第一集第十九集的第四分钟 ，Ross 想约 Rachel，Chandler 跟 Joey 不敢相信，于是他们三个人在披萨饼餐厅呢讨论起来这件事情了。 You know, I cannot believe we are even having this discussion. I agree. I'm like in disbelief. I mean, don't you think if things were going to happen with Rachel, that would have happened already? I'm telling you, she said she's looking for a relationship with someone exactly like me. She really said that? Well, I added the exactly like me part for her. But she said she's looking for someone, and someone is going to be there tonight. Tonight? Tonight? Well, I think it's perfect. You know, it's just going to be the two of us. She spent all day taking care of my monkey. I can't remember the last time I got a girl to take care of my monkey. Anyway, you know, I figured after work, I'd go pick up a bottle of wine, go over there, and try to woo her. Hey, you know what you should do? You should take her back to the 1890s when that phrase was last used. 哎，今天这个情景里我们要给大家介绍一个文化的概念、 okay. 就是英文当中呢到底有没有说追求这个词， 追求这个词 Henry 老师告诉我们说没有。 追求看你追求什么东西。 OK， 如果你追求完美可以你可以说 pursuit of happiness or perfection 都行。 pursue 啊， 对 啊， 可是追一个人用就是比如 Ross 正在追 Rachel，真的没有这个说法。然后如果你翻译成 pursue 或者 chase 呢，chase 就有一点恐怖， pursue 呢就有一点强势。然后一般在西方的文化呢就不太喜欢有这种感觉针对感情。有的人就算是中文你一看这个就是明明就是你在追他呀，为什么没有追这个词，因为感觉不好听。OK， 所以一般人都想要避免用这个词。OK， 可是如果你在词典里面翻译呢，你可能会找到刚刚 Ross 说的这个字 woo。OK， 首先这个字很难发，第二这个字没人用。OK， 所以你想要用这个字呢，那你就用吧。可是你用的时候，对方老外肯定会愣一会儿，然后就首先你的发音得完美，然后这个已经够难了，可是会愣一会儿，然后再哦行好。好奇怪啊， 除非人家是真的是知道就是说除非人家是真的用过一些啊，年纪比较大啊，这个知道一些几年的用语 啊、也知道，好像一般的人也知道这个词，可是就是没有人在口语中会用了，真的 这就是就有意思了、 yeah. 明明有这个意思但是他没有这个词出现。 对，然后你想大家避免用这个词，避免到现在它听起来像特别古老的古英语的一个感觉、哦、那为什么呢？其实就是一个文化区别，大家就不喜欢用这种说法、 哎、这老外不喜欢用追这个词儿。 It sounds terrible、 就是觉得不雅 yeah, 觉得动物性太强、 对对，动物性强，然后被追的这个人也会感觉很可怜你知道吗？ 不，有点压抑。 对啊，因为可能就想法就是如果你愿意那就得了，如果不愿意那你就是在被追啊，所以这个被追的这个人肯定就是不愿意，对吧？所以就有这种感觉 yeah, 然后、就不喜欢。 感觉是一种很玄妙的东西， 这个感觉就是好恐怖啊，你别追了，这不对。 所以文化点我们一定要把握你跟老外交流的时候啊，一定要知道人家文化是怎么来认同这件事情的、 yeah. 啊、很重要啊。你别看这是一个简单的感情的事儿，生活里很多其他的地方也同样类似 yeah、 啊、来看今天的这个台词。 他们在吃披萨， Right, they're eating pizza together. 哦，看着挺香的。哦， 对，纽约 pizza 还挺好的。然后 Chandler 呢，就是受不了，他就说 I can't believe we are even having this discussion. 我真无法相信，我简直无法相信，我们竟然在讨论这件事情。 对。对，然后这个时候我们注意一下它的发音 OK， 因为我觉得这很有意思，就是cannot 这个字我们大家都学过了，对吧？就是不能， 对吧？然后很多的学生呢，就是上学的时候或者现在自己就是比较喜欢就是把东西说的越清楚越好，对吧？这肯定没错啊，有什么错误？然后可能就会说 cannot OK，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研究一下 Chandler 的发音，他说的也是 cannotOK， 可是大部分的情况下呢，我们都不会说 cannot， 我们能说 can't 就会说 can't。 那什么时候适合用 cannot 呢？就是你特别强调的时候 OK， 你特别无奈的一个时候，你就说我真不敢相信 I cannot believe， 这个时候呢你就加强了这个无法或者不能的这个感觉OK， 所以这里 Chandler 说的时候呢，就是一个非常无奈的一语气和二发音的方式。那反过来说呢，如果学生们你坚持一个特别官方的发音，比如 cannot， 那你每一次说这个字的时候呢，就在十分强调它。然后对方老外呢，听的时候呢，也可能就会心里在那边研究或者分析一下你为什么要如何强调，对吧？所以这不是一个好的沟通。虽然你的发音是十分完美的，然后官方，可是其实会导致一些误解。Okay, yeah. 这是老师告诉我们的，能不要用 cannot 的时候就不要轻易用， 对， 否则人家一定会认为你可能是在着重强调什么。 对， 好，表达态度。 Yeah, 好，那就读 can 就好了。 Can't， 可是这里我们就模仿 Chandler 的发音吧，我们就说 cannot。OK， 好 ，Yeah， 顺便学着整个句话吧。 对，先说，对，这句话就是表达一个不敢相信的事情。 对， 生活中你讨论事儿很多呀，对不对？ 对， 哎，我简直不敢相信，我们竟然在讨论 Henry 的八卦。 对对，所以这里有一个字 even， 然后你刚刚翻译着类似是竟然，对吧？ 竟然， 然后这个它有时候也可以翻译成连 ，OK， 就是连这个都要做 ，Right， 连这个都要说。You're even saying 怎么样就看情况，可是也就是在加强这个无奈的这个感觉，对吧？既然在怎么样 right， 所以我们就可以学一下这个句型 OK， 这段开头 I cannot not 的特我们得省略 OK， I cannot， 然后 not 我们可以加重音， I cannot believe 的这个 v 跟后面 we are 的这个 w 音连发 OK， 然后 we are 呢它就发成了 we're， 所以前面加一个 v 就变成 we're， OK， 一口气 believe we're， 这里它就顿了，它没有连读到后面 even， OK， 为什么呢？因为它想要强调竟然这个字 we're even， OK， 中间停了一下，没有连读。I cannot believe we're even having this discussion. Discussion, 科的音我们浊化为歌。Discussion. OK, 整个句子就是 I cannot believe we're even having this discussion. I cannot believe we're even having this discussion. Even having this discussion. 稍微还有一个小小的中毒是吧？ Even having 的 h had 的音可以加一个重音。 哎，竟然有啊，竟然在。还有就是那个 believe we are。 Believe we are。 Believe we are。 对 ，believe we are。 We are。 对 ，we are。 这个会要求还挺高水平的一个嘴唇功。Okay、 是，你想 v 它本来是个唇齿。 对， 你要是。分不清楚五跟五的话，那你会读成什么？ 你就会读成 believe we're， 对 ，believe we're， 然后这个 we're 就肯定会导致一个比较重的口音了。 是啊，所以 we're， 对， 这个地方要注意一下，尤其重点哈。 好， 生活中就说我竟然不敢相信我们在做什么事儿，就这么说。 I cannot believe we're。对 ，I cannot believe we're。 这种感叹实在是太多了， 很常见吧。 好，那Joey就说我同意， 对，他就说 I agree， I'm like in disbelief， 我也有些无法相信。 对， 没想到他还用了一个这样的词语、啊、 disbelief 对、嗯、disbelief 好 believe 是相信嘛 对然后 dis 就是反了就是不相信 哎，一个前缀、 嗯、 与什么相反 然后这还挺有意思的就是英文经常会这么表达 OK 然后一般disbelief 呢就是无法相信呢、这个用法 disbelief 这一个字呢前面会加一个介词 OK 这个介词 in disbelief OK 如果你说一个人是 disbelief 就是在一个 disbelief 的状态内呢其实也会带一点就是惊讶的一个感觉所以这里也会带一点 surprise 的这个感觉所以你就可以说 I was in disbelief OK 就是我站在那边然后就是已经 I was shocked的一个感觉、 哦嗯、一般你说你不相信 I don't believe、 嗯、 就完了 对 如果你非要说成一个 disbelief、 嗯、 就有一个完全就是有震惊 对 有震惊的意思 不仅不相信可是不相信这事儿然后他居然这样你都有一点震惊了 yes 对所以 disbelief 不仅是不相信、啊、OK 还表示强调 对 强调不相信强调震惊 所以这为什么它比较少见少用因为它就是两个都需要符合一是不相信二是不相信到你有一点就是站在那边傻了 OK 嘴巴张开眼睛大大的 OK 所以就是这为什么它少见然后如果就随便用呢就把它理解为不相信呢也不行 OK 因为它就是还带了别的意思进去 好的、嗯、第二句连读就是它 好 我们来学习一下 OK, 这里 Joey 说 I'm, 大家注意 I'm, 这里有一个双元音 OK, I 的这个 E 一定要能听见如果你们发成 M, 会导致各种问题 OK, 所以一定要注意是 I, 你听到 E, 后面你的嘴唇才能合上发一个嗯 I'm, OK, I'm,I'm like 的科省略这里也有一个双元音注意 lie OK 不能发成 lie OK 不是赖床的赖是 lie OK I'm like in disbelief 是后面就没有变化了只是要注意前面的省略音 like 然后双元音 lie 这个 like 是加在口语当中的那种有点像中间的那种添加词 对、啊、中文我们会说那个英文会说 like 就是那个 like, 哈 对对对 还都有 对对 还挺像 对啊对啊、嗯、就是这样的 所以你在口语里加 like 但别加太多啊 嗯 它太多变得有点口水化不好听 对对还不如你什么都不说然后就是稍微等一会儿这很正常太多个 like 也不好 好再读一遍吧、 嗯、I'm likeIn disbelief 注意 in 哈、 嗯、 in 对 in disbelief 对 in disbelief in disbelief I'm like in disbelief I'm like in disbelief I'm like in disbelief 我真的我傻了你知道吗 对我都傻了对 就是这种话的意思 然后这里也有一点笑点因为其实 Joey 呢就忙着吃披萨在那边玩得可开心了拿着那个披萨然后就是他说这句话呢不符合到他现在的行为他现在的行为可放松了就是哇开心了披萨然后他说哎我真的就是惊了我真的不敢相信然后就在那边忙着他的披萨 就特别特别什么特别对付的那种说 对就非常应付的感觉就是敷衍的感觉对、就是、 生活中我们有时候经常会说跟别人讲什么事情哎那我跟你说你知道吗我当时都傻了你知道吗、 嗯嗯嗯、 我根本不敢相信 对 好你们以后就可以用这句话 对就是这个 I was in disbelief 就这么说绝对的 嗯嗯 应景儿的场合太符合了、 嗯、 我都傻了你知道吗、 yeah. 我跟你讲你绝对不信 嗯嗯嗯 好就是这么说跟别人讲话的时候很夸张的语气 对 好了浅浅就说、 Chandler 就说 I mean, don't you think if things were gonna happen with Rachel, they would have happened already?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还语法有点难。 对、嗯、don't you think?、 嗯、就是你不觉得吗 你不觉得吗 ?If things were gonna happen with Rachel. 如果这事儿跟 Rachel 之间会发生的话 对、 things. 对。 things 是什么事情 对这就是这事儿。 这事儿。 那个就是他也不知道。到底要如何形容反正就是一个东西、 就是、 这事儿、嗯、 有个词翻译的很好就是来电、 哦、 就如果你跟 Rachel 之间会来电、嗯、We're gonna happen with Rachel 对或者会在一起或者会谈恋爱怎么样反正这些东西如果他们会发生 就是你们之间这些事儿 如果会发生的话 They would have happened already 它不是早就发生了吗 对 为什么会拖到现在呢 对然后你看这个语法就是中文的说法跟英文就很不一样因为中文没有这个虚拟的时态可是英文有中文呢要如何表达这个感觉呢中文会多加几个字比如你刚刚说的非常好就是、They would have happened already 你说不就早就会发生了吗 是 对吧 我们加时间上去、 这个、对那英文就不用因为这个专门的时态就是一个如果东西会发生他们不就发生了吗这个后面的这个就是 they would have already happened 他们不就发生了吗 他应该早就发生了 对所以就是这个早就中文会加进去英文就不用英文它字面的说法就是 they would have happened already 啊，你看英文就是要用那个句子的结构啊、来表达时态 对不需要说 earlier 时间 对、然后后面还加了一个 already 就是也就是已经发生了对吧所以这里就是一个虚拟语气的一个用法而且这个也很常见 是啊、对是不是、确实如果有事情那么早就发生了吗 对啊 为什么现在还没有发生呢 很常见 啊、Ross 的理由是这么给的他说 他说 I'm telling you 告诉你啊 She said she's looking for a relationship 他说他在寻找一段 relationship 那么字面意思是关系也可以理解为是寻找某个人、 对对 with someone exactly like me 对 这怎么解释 他就在找一个跟我一模一样的一个人 就像我这样的人 对对、 哦、他很自信这句话、一模一样 exactly like me exactly like me 对 来我们来看这句话教大家说说第三句连读 好这个还挺有意思这句话呢 She said she's looking for a relationshipOK, 然后这里、有出现两次的一个发音技巧大家要多注意 OK, 首先我们说 She said she's 这里 said 的的音我们得省略那省略的方式呢舌尖得顶上颚 said 导致一个干脆的停顿舌尖顶上颚就封住气流了对吧 She said 好从这个嘴型你舌尖顶上颚接着发一个 she 的时候呢你就会自然而然爆一点这个 ch 的音听一下 said she's 你有没有听到开头有一点 ch ch 的这个音去哪儿的 ch 然后从这个 ch 爆完后呢进入到一个 sh said she's said she's said she's said she's 所以因为前面的这个爆破音舌尖顶了上颚导致、对导致后面的这个 sh 这个摩擦音开头就爆了一点 said cheese said cheese 如果你不熟悉这个发音技巧呢你在口语中听到这个实际发音有可能会听成 cheese 哦芝士了 对 C-H-E-E-S-E OK、因为他们就是一样的发音对吧所以就是你一定大家一定要多锻炼这些实际发音的规律 OK 如果你自己能说你以后听到的时候也不会误会或者听不懂对吧所以 she said she's said she's 这里舌尖顶上颚连发到 she 呢就爆一个 ch 的音了、she said she's 这是今天打猫发音的一个重要的点所在、就是说在后面要进行省略的地方如果再加上 sh 这个音的话、它一定会 被发成 ch 对然后大家注意不要刻意的 ch 这样爆出来 OK 这是一个副作用的一个爆破音你只要 set 结尾舌尖顶上颚再发 she 的时候呢它就会自然而然的爆出来 OK she said she's 就这样 啊、she said she's she said she's she said she's 对后面我们就有 looking for a for 我们就弱读为 for 然后连读到 a for aFor a, she said she's looking for a, 后面 relationship, 这里又出了又出现了我刚刚说的这个发音技巧 ,OK? Relation, shen, 结尾的 n 呢舌尖必须得顶上颚对吧 ?shen, 你舌尖顶上颚然后你连发到 ship 的时候呢又会爆一个 ch 的音听一下 ,shen ship,有没有听到宣这里又来了一个去哪儿的 ch, relationship, OK, 所以一个句子中呢出现一模一样的这个发音技巧两次然后重点就是因为前面的音你的舌尖得顶上颚连发到后面的摩擦音呢就导致一个爆破 OK， 然后这里如果 relationship， 你听别人说的时候不熟悉这个发音技巧呢，你可能也许听到 chip 这个字了、也就是饼干、薯片，对吧？ chip， 因为它发音差不多是一样的。relationship， OK， 就是这么发的。 今天这个知识点啊，至少值100块钱。 Yeah， 是不是？ Henry 老师就这么免费的教给大家了。 Yeah。 简直了 ！Yeah， 出现了两次啊，很常见啊，这个发音技巧。 有多少人之前知道这个点？没人知道吧？ Yeah. 听都没听说过，那怎么知道？ Yeah. 是这么读的呀？ 对，我经常会学生会跟我说，哦，这段话他们听错了这个字，然后是为什么？很多的都是类似于这样的发音，就是一个添加连读，出现了一个不应该存在的音。然后这是因为前后的音导致它爆了一个，或者是添加了另一个音进去。 对， 这就是实际发音。 如果老师不把这个点给你总结出来，你听100遍、1000遍，可能都听不出来为什么读得跟老白不一样。 嗯、yeah， 好， yeah. 我们再把这个点巩固一下哈。 好， 前面是 啊 ，she said cheese， she said cheese， she said cheese， 后面是 relationship， relationship。 Relationship， 对，就是这么发的。 是 ship 呢？不是 ship， 是 chip 呢？也不是 chip。 对，它是抱一个 chip， 然后进入一个 ship。 哎呀，真是太妙了，这个地方。 对， 既有 chip 又有 ship， 这个就挺伤心的。有时候我听到的时候，还为学生心疼、啊，因为他们模仿的发音就是跟词典里面一模一样的。然后他们就说：“老师，为什么我说的还是跟老外不一样？”这就是为什么。因为词典里面不会标这些添加音进去的，所以你学的越官方越标准的发音呢，你就越脱离口语实际发音。 我们 PK 台的这些老听友们以后个个都能去教发音。我觉得 Yeah， you can 后来发现我们其实是在培训老师。 对，就是在培训老师。 我们是在培训老师，真的。 I am 老师的老师。 祖师爷了。祖师爷 I don't know what that means. Is that like a title? 你是 Master Shifu. Oh cool, yeah, I'm Shifu 你是 Shifu 是 Shifu。 不得了，这种点太厉害了，真的。同学们，不止100块钱，我觉得起码得值1000块钱这个点。 Yeah， 真的。 Henry、yeah. 老师其实早就已经暴富了、 yeah. 何苦来着还做这种免费课。 I like it, it's fun。 你说你为什么早就明明可以暴富的，为什么非要做免费教给大家？ 这我们在这里做广播，楼下有一个特别好吃的一个包子店，所以一周来一次。 为了吃 I look forward to it。 是原来是为了吃包子。 I really like it, it's really good 包子。 哎呀，好可爱的老师。 It's、 同学们、 really、 啊，认真听啊，要珍惜哈、啊 嗯。 好，这句话会了啊，再说一遍吧、 okay. She said she's looking for a relationshipShe said she's looking for a relationship. 如果你能掌握好，你能去教给更多人，好吧、 嗯、 同学们，为了这个点大家掌握好。 嗯、 然后交易就说，他说这种话。 对， she really said that? 不可能吧， Rachel 会说这种话。 对啊， Rachel 会说他喜欢你。 对啊，这找一个跟你一模一样的人，他跟你表白了。再说呢，英文也没有表白这个词。 真的啊？ 没有。 啊，天哪，那外国人怎么谈恋爱啊？ I don't know. We just naturally go through it. 就没有一个什么这个 没有这种 追或者表白， 没有这种仪式的词。 学生会想要把表白翻译成 confess， 然后如果你说 confess 这个字呢？ 妈呀，承认错，承认罪状了。 对对，就是有一点像在警察局的那种 confession， 所以 我承认我犯罪。 对对，不一样。Yeah， 所以他就说 she really said that。 外国人不注重仪式，发现了哈。 Mm-hmm. 对啊， 他真的说了吗？ 对啊，然后 Ross 就说 well。I added the exactly like me part. 哦、oh, ，我自己加了一个，就像我这样那部分是我自己加的。 对，对，反正他在找一个 relationship. But she said she's 又来了。But she said she， 然后 but 跟 she， but she， 没错 ，said she， 哎来了， 连发两次。But she said she's looking for someone， and someone is gonna be there tonight. 他说了呀，他说他在寻找某人啊，然后这个人今晚就会出现啊。 嗯嗯。嗯对啊， 好奇怪。 然后Joey就说 Tonight 是今晚的今晚吗、嗯、 对、啊、就是真的今晚吗？今天晚上吗？现在今天的晚上吗？ Tonight 、这么快啊，你就要动手了。然后 Ross 就说、嗯、Well I think it's perfect、 嗯、那我反正觉得再好不过了，完美、嗯、 对。 You know it's just gonna be the two of us. She spent all day taking care of my monkey. 你看，因为只有我们两个人在嘛、嗯， 今晚上、嗯、是吧？ 对啊。 然后他今天一整天都在照顾我家的那个小猴子。 对啊。然后 Chandler 就说 I can't remember the last time I got a girl to take care of my monkey。 我是反正记不住了，上次有哪个女孩照顾过我家的猴子？ 对啊 ，Chandler 就总是那么 sad。He's always the saddest person。 比较悲观哈。 对啊，比较悲观。 哦，还真不错，还帮你照顾宠物呢。 对啊，然后 Ross 就说 ，Anyway， I figured after work I'd go pick up a bottle of wine。 I figure，、嗯、这里指的是什么意思啊、 哦？我的想法是。 哦、 嗯，对 ，I figure 这个英文现在口语比较少用了，可是还是很常见。 可不可以理解为我觉得我要做某事？ 对，然后它也可以是我的方案是什么？它有时候会比 I think 更适合，因为 figure 呢就是 figure out 的意思，要解开一个问题。 哦、 然后这里就是安排的这个感觉会稍微强一点。I figured 怎么样怎么样？我当时的思路是什么？对吧？ 哦、 然后这个我的思路是。怎么样怎么样可能这会比较适合的一个翻译、嗯、 好的啊，我就认为啊，或者是我觉着吧、啊、 I figured after work I'd go pick up a bottle of wine 下班以后呢我就去这里 pick up 是买的意思、嗯、 对, 对 不是去拿啊 对去买 我要去买瓶酒、 嗯、 然后 go over there and try to woo her 出来了这个词、嗯、go over there、 嗯、 去他那儿、 嗯嗯、 然后 try to 试着要 Woo her 这个词就是追求 Woo 最大家都不用的这么一个词 Woo Woo、 嗯、 Woo 很难发这个音 不好读这个音、嗯、Woo 就是嘴唇功要就是到顶级别才能用才能发出来 比较过时的词 WOO 对 是向某人示爱的意思吗表达表白哎表白、 No No No 它会比表白稍微它是表白和追合并成一块 What? OK， 然后你真的要想到什么样的场景呢？就是I don't know， 莎士比亚的那种年代，或者 莎士比亚， 莎士比亚的那种年代，一直到什么 I don't know， 18世纪的那种年代啊、我喜欢一个女人，我要去她家找她爸爸，跟她谈这个女孩能不能嫁给我，然后然后跟这个女生，这个女生也得同意啊，所以我们得约会啊。约会呢，都是家里会派一些人出去当你们的 chaperone， 就是看着你们，对，然后你们就一起吃个饭，聊个天，然后回头我再跟爸谈多少钱，就有一个 dowry 嘛，因为你拿走别人的女儿要给钱，就是这种的流程会有 woo， 这个流程就叫 woo 啊、，yeah， 所以也不太适合，可是 Ross 就用了这个字。 嗯、真是好不容易找一个词出来也辛苦他了 yeah 他自己也想不出该怎么说这个可是我们大家都知道可是没有一个说法没有一个说法然后他就自己想了半天嗯 try to woo her 哎，你说在英文中这种词反正还是词穷的一个 对 一个概念 对这还挺词穷的没有说法 没有这种说法 对没有这个说法 大家都比较文明 对Yeah, I mean, we don't have. 而且主要，我觉得可能是不想给对方吧增加什么负担跟麻烦。 对， 大家都觉得， 对， 是吧？不要 就轻松一点，放松一点，自然一点。 哎、对，英文中啊，这种文化里，他非常在乎的是不要把自己想要的东西强加在别人身上。 也是不要目的性太强。 没错， 对 没错， 因为这样就是也会给压力，然后对方就觉得恐怖， 就很在意，不要让别人觉得压力很重啊，或者是怎么着那种。 Yeah. 这种文化就很有趣，很有意思，让大家觉得。可以自己自由的轻松的做自己 对然后如果在最终能在一起呢那挺好的、 嗯、 可是如果不行呢那也就是这样 就很顺其自然、嗯、很顺其自然这种特别好 对 没有什么啊就必须很紧张啊、 或者追或者 控制啊 或者展示你有多么喜欢对方然后就 I don't know 就你每 很刻意 对啊我曾经跟一个学生聊天然后他说有一个男生下班他每次下班的时候就在那边等着给他送果汁然后我说你有没有打电话给警察然后他说啊为什么干嘛我觉得挺好的然后我就哦我以为他说这个就是说这个人很恐怖因为我这是我第一个反应可是他觉得很暖 by the way 因为你没有暖这个说法 哎呀真太有趣了其实往往过于疯狂的追求都没有什么好结果 嗯 yeah it's not that's scary 因为他违反了这个事物的发展的规律 yeah 嗯、yeah. 凡是很疯狂的都是有始无终。 对大家就是西方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觉得恐怖。嗯、 对啊所以如果你老追一个女孩老不成功的话真的应该反省一下自己的方式方法。 对然后对这也是一个点。 有的人可能会觉得很暖，然后或者很怎么样，肯定没有这个概念在国外，就是追了然后不成，然后可能大家就劝他你别再别这样不好。 对，就是真正的成熟的人啊，他这个谈恋爱的方式不是那种就是一定要让你感觉到好好暖好暖好暖， 然后 好暖，就不是这种，西方人一般不怎么接受这种 不这样的， 因为觉得这个很奇怪， 会觉得就是不尊重你的想法， 是的， 被追的人的这个想法， 是的， 已经被拒绝了不就是拒绝吗，对吧，然后所以就是会觉得这不对的 it's not道德。 对，所以很多情况下都主要是这个追求者自己内心有很多匮乏， 对， 爱的不足， 对， 所以才做出一些比较狂热的。很 我们有学生提了一个词，英文的词叫 stalker， 也就是跟踪狂，对，所以就对，我们会有想到这种东西第一个反应，不一样， 对，所以说你们的这种感情观就是说稍微那个有点距离。 Yeah, take it easy and don't watch too many movies. 对、 okay? 不要太电影化，太戏剧化。 对，这有一点太多了、yeah. 而且这样也不容易成事儿、啊。最后一句话是说You should take her back to the、 对 Chandler 就说 You should take her back to the 1890s when that phrase was last used. 你应该把她带回到19世纪去，因为那个时候大家都在用这个词。 对， 嫌她比较书呆子。 对，然后就是这个词你用的好奇怪啊，就是什么样的女人会喜欢上你啊。 这个感情文化今天探讨了这么一个文化点、没有追求这个词，除了一个很过时的 woo， 对，也没有表白，然后也没有暖。 所以如果以后要跟外国人谈恋爱的话，要注意一下方式方法。 Yeah， 一定要注意方式方法、如果想修成正果， 对，就是没有方式方法。 哎，说的太对了， 对 yeah， 就是不要太过于热情。 对， exactly。 好了，来，我们来请老师把今天的句子读几遍哈。 好， 咱们来听情景。 今天我们有三句话，第一句是I cannot believe we're even having this discussion. I cannot believe we're even having this discussion. 第二句 I'm like in disbelief. I'm like in disbelief. 第三句 She said she's looking for a relationship. She said she's looking for a relationship. 就这么简单，三句话。 You know, I cannot believe we are even having this discussion. I agree. I'm like in disbelief. I mean, don't you think if things were going to happen with Rachel, that would have happened already? I'm telling you, she said she's looking for a relationship with someone exactly like me. She really said that? Well, I added the exactly like me part. But she said she's looking for someone, and someone is going to be there tonight. Tonight? Well, I think it's perfect. You know, it's just going to be the two of us. She spent all day taking care of my monkey. I can't remember the last time I got a girl to take care of my monkey. Anyway, you know, I figured after work, I'd go pick up a bottle of wine, go over there and, try to woo her. Hey, you know what you should do? You should take her back to the 1890s when that phrase was last used. 好了，回来检查上周的作业。 OK， 上周我们有三句话。Could you speak up, please? I thought you were the most beautiful woman that I'd ever seen in my life. I liked her in Splash a lot, but not so much in Wall Street. OK， 就三句话。 第一个同学，夏日果实。 Could you speak up, please? OK, speak up.Please, 这段顿了太长时间了。Speak up, please, 就可以了。 要无缝衔接，星空。 Could you speak up, please? 不错，可是有一点顿。Could you speak, 就是连发过去， OK? 还要再流畅。Sniper Lee. I thought you were the most beautiful woman that I'd ever seen in my life. OK, I thought, 的特要省略， OK? 然后 thought 的这个舌尖要贴上齿，不要发成 thought。 文静。 I thought you were the most beautiful woman that I'd ever seen in my life. Woman， 别发成 woman， OK？ 她嘴唇一定要分开 ，were 不是 wo， OK？ 女性要读准。 对， 雪莱。 Could you speak up, please? Could you 不要发成 could you， OK？ 这个发音区别很大。OK。 西西。 I thought you were the most beautiful woman that I'd ever seen in my life. Okay, beautiful. 大家注意这个 did 音节一定要发出来。很多的学生刚刚都发成 beautiful, beautiful, beautiful. Okay, did 音得发。 Audrey. I thought you were the most beautiful woman that I'd ever seen in my life. Woman, 别发成 woman, OK, 嘴唇要分开 woman. Hannah, could you speak up, please? OK, please, 别发成 please, OK, 它不是一个 z 的一个爆破音，是 please,、please. Captain Cook, I thought you were the most beautiful woman that I'd ever seen in my life. Seenen.没有顶舌尖，你发成 sin， OK， 所以你用了一个前鼻音，就导致没有连读了、OK， Sir Sunshine， 太阳先生， Could you speak up please？ Could you， 你发成 could you， OK， 所以要注意这个变音技巧， OK， 一片云， I like the rain splash a lot but not so much in Wall Street， 这个不错， OK， 稍微注意一下 lot 结尾的干脆停顿，不要靠肚子听，要靠舌尖顶上颚， OK。 白眉大侠 Do you speak up please? Could you 你发成了 can you OK 这个 G 的音完全丢失了 哟，你还得重读一下啊，要读准 Cindy I thought you were the most beautiful woman that I'd ever seen in my life Thought 结尾需要一个干脆的停顿，要顶舌尖，你发成 I thought你的云语调稍微上下了一点，可是结尾还是没有一个干脆的停顿。 凡事用恒心。 Do speak up, please. OK, 开头没有录上，结尾的 please 就连发过去，你现在发成 please, please, 连发 plea, plea, OK? 看老师给你分析的多对哈，感觉稍微有点不对啊。平凡之路。 I thought you were the most beautiful woman that I'd ever seen in my life. Seenen, 你刚刚发成 seen in, seen in, seenen. Nancy, 来。 Do you speak up, please? OK, 大家录音的时候注意开头也需要录上 ,OK,、听到一个 do, OK, 应该是 could you, OK, 所以要注意别发成 could you, OK。 检查一下自己录下来的音是不是听了一下、哪些音质好不好圆圆。 Could you speak up, please? 这个不错。Could you 要注意结尾呜，要嘴唇彻底的嘟起来。现在发成 could you 是一个吁了，我们需要呜。 Carrie, I thought you were the most beautiful woman that I'd ever seen in my life. That I'd 这个 I 你发成 that, OK? 我们需要 that I'd, OK? 商慕莲 Could you speak up, please? 不错，你的 please 这段稍微连发连贯一点，放松 please 不要 please 这样。 When could you speak up, please? Could you 开头 g 这段嘴唇放松 ，OK？ 你现在发的是 could you you 对，开头嘴唇是放松，结尾嘴唇才撅起来。 When I thought you were the most beautiful woman that I'd ever seen in my life. Woman, 别发成 woman, OK? 这个发音对方老外会听不懂的 ,OK? 李银 I thought you were the most beautiful woman that I'd ever seen in my life. 也是 woman 的问题 ,seenen 也要顶舌尖。nen, seenen, OK? 生活是 knife 吗？Life、 然后也有 learner 的音，可是这个暂时还行。 Warmer、 I like the rain splash a lot, but not so much in Wall Street. I like the rain, 这个 rain、的音要注意，别发成 e。 你刚刚说的是 like the rain, during, and, in, and, OK. 橙子 I thought you were the most beautiful woman that I'd ever seen in my life. OK,、beautiful, 这段发不要把它 beautiful 你现在有一些爆音，可是后面嗓子不震动、连发 beautiful 好，范范 I thought you were the most beautiful woman that I'd ever seen in my life、 有一些你在吞音节，现在 seenen 的这个 nen end 丢了，你说的是 seen my life OK 然后前面还有一个 beautiful 的 de 你也吞了、beautiful Maggie, I like her in splash a lot, but not so much in Wall Street. OK, 这里要注意的是这个 I 的双元音，你现在还在发成 I, OK, 是一个中式的 I, 跟英文的 I 不是一个音、OK? 喂喂 Could you speak up, please?

It's 3 p.m. Beijing time.